有聊不无聊，无聊有的聊。红起点，早聊早知道。七点红起点，八卦十分钟。各位早，张红道。 第一点，早点。 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今天发布，二季度 GDP 增速可能跌破7%，亮点不能只有股市啊。希腊债务达成新协议，有可能出售古迹抵债，砸见祖宗啊。受希腊和解影响，欧美股市全线上涨，美国股市已经连续上涨四天，慢牛又开始了。 第二点，正点。 今天沪深两市将有超过100家公司复牌交易，才100家，小意思。证监会对方正证券立案调查，怎么保证牛市，把熊全杀了。暴风科技首份半年报业绩预计下滑60%多，9块多的股票39个涨停炒到了300多，现在业绩又降了60%，这算不算恶意做空？教育部将允许学生按学校款式自己制作校服，学校能答应吗？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东北人口流失严重，考虑全面放开二胎，经济好才能留住人。福建统计局的官员说应该全面放开二胎，没有时间试点了，卫计委还没考虑成熟呢。哀乐编曲罗浪病逝，享年95岁。哀乐一直是全国免费使用，一天大约播放200万次，如果按版权费的话，一次1块，一年7个亿，不算不知道，版权真值钱。江苏一城管科长2-3年花1500万玩网游，4年贪污690万，都怪网游这个贪腐工具。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公布，不开发任何核武器，世界和平了，大妈们别再买黄金了。为了控制移民数量，英国打算禁止留学生打工，现在谁还端盘子，都是去花钱的。北大教授钱理群夫妇要进养老院引发了热烈的讨论，同为北大教授的温如敏教授感觉呢有些失落和伤感。北师大教授老芋头就直言说心中不爽，这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，有几个老人愿意进养老院。有网友就说，这搁在发达国家，这样的大学者哪至于进养老院呢。哎，时评人王传言也说人们不愿意进养老院主要是因为情感的割舍，子女会被人指指点点的。澎湃新闻就分析说，反对者主要是考虑养老院的这个生存状态，有的虽然呢看护齐全，但是老人的精神上却没有希望和乐趣，相当于等死，更有甚者会虐待老人或者发生什么火灾啊等等安全问题。那也有许多网友呢表示能接受养老院，认为这是未来人的普通的生活方式，子女在家全天照顾老人根本不现实。新京报的评论就说，现实生活中的居家养老在农村往往是70-80岁还得种地，在城市是子女很少看望，缺乏照料，未必比得上养老院。成都商报就评论说，钱老夫妇无儿无女，对养老方式早有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，一位学者只要还能思考创作，在哪儿养老很重要吗？南京大学的陈友华教授说，解决养老焦虑，政府应当更明确自己的角色，对于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要优先照料。确实啊，最需要关注的是像钱老一样老去但远不如钱老幸运和自由的老人。 第四点，据点。 第一句，就算乱执法，上面有领导顶着，这是哈尔滨服装城地区管理处的执法人员说的。商户呢严先生想在楼下呢经营啤酒大棚，审批手续下来1个多月了，每天180块钱占道费也交了，管理处呢却迟迟不给回复。刚把大棚给立起来，执法人员就来了，不让施工，说市里的手续区里不认，双方发生了殴斗。哥们儿，别以为领导会顶着，出事了你就是临时工。第二句，砸电脑的砸字怎么写？这是湖南耒阳市文联主席熊爱春问的，他在当地网站呢晒了几首诗，可能这两天大家都看了，遭到网友的差评。 他以为是网站诋毁自己，就带人跑到网站办公室砸了人家的电脑，说是我砸的，怎么样，我还给你留个条。结果砸字不会写，哎呀，文联主席还是武联主席，哎，欣赏一下这个文联主席大作啊，比如说一首叫《国际保健消费指南赞》，哎，是这样写的：所有技师服务好，所有顾客心里欢，今日高兴洗脚后，明日健步去爬山。网上有不少他的诗，大家自己搜搜，很解暑。第三句，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的猪狗不如，这是重庆合川一辆公交车座椅背上贴的提示语，因为言辞过于激烈引发了争议。这是司机贴的，他看见有乘客呢随地乱吐痰，非常生气又无可奈何，于是想出一招贴上纸。现在呢这提示呢已经被撕掉了，司机呢被公交公司呢也进行了教育和罚款，确实不文明，应该让文联主席来写首诗：今日高兴乱吐痰，明日见人去爬山。 点乱点。 钟楚良拖欠安徽上千农户2500万购粮款，给打了白条，钱呢打网游了。浙江大学研究发现，女性颜值影响男性的决策，男人更容易答应美女的要求。这课题花了多少银子，这不常识吗？广东14岁的女生考上了复旦大学，她父亲当年15岁考上武汉大学，这叫学二代，也是拼爹。厦门股神老师林平中靠内幕信息炒股10天赚了上千万，已经被起诉了。求信息源，成都一男子在两家医院治性病花了31万，到第三家医院只花了156块治好了，原来就是发言而已，自己吓自己，必有隐情，人家赚的就是这隐情费。咸阳一小伙30岁没对象，父母急了，跑到他经营的快餐店砸了电脑，儿子贴出家长逼婚暂停营业以示抗议。怎么都跟电脑过不去？北京一公司向工商局申请将注册资本增至9万亿，说手中有治霾神器，治霾基本靠吹，还真有人信。法航一架班机延误了24小时，因为机组人员半路停在印尼去冲浪。这个航班我喜欢，空姐都是女的吧。 第六点特点。 夏季呢是入室盗窃案的高发期，重庆警方呢昨天就揭秘了窃贼惯用的这个开锁方式，就是利用工具文明的打开你的这个锁芯。警方呢随机抽取了今年以来100起这种入室盗窃案，发现被打开的门锁中一字锁有68个，十字锁17个，月牙锁8个，磁性锁2个，没法判断的6个，门锁反锁的33个，没反锁的38个，不知道的是29个。能看出来呢，一字锁啊，无论是否反锁都非常容易被打开，就是锁孔外观是一条线的，这个锁老旧小区用的特别多，熟练的人呢几秒钟就能撬开。而月牙锁、十字锁反锁以后呢，可以提高防盗的性能。那被打开的2个磁性锁呢，都是反锁，这类锁呢不太安全，所以警方建议使用一字锁、十字锁、磁性锁的马上更换，换成有特殊结构的叶片锁更好。另外呢，晚上睡觉前应该在室内反锁，今天锁门洗个脚，防止主席砸电脑。 点槽点。 最近呢，一家网站呢推出了朋友圈压力测试，结果显示全国平均压力值高达78.1，最高是100啊。其中上海人压力最高，女性压力普遍超过男性，因为他们喜欢刷朋友圈。回想一下这个朋友圈里一幕一幕，这个晒豪车钥匙、晒豪宅、晒反手摸肚脐、晒锁骨养鱼，哎。这只能晒太阳的咱们呢，这深感压力，这个直逼100乘100，100都不够啊。过去呢，人幸不幸福呢取决于邻居过得好不好，现在是朋友圈晒的图好不好，别人的孩子乖巧惹人爱，别人的午后有阳光和红茶，别人的老公高大帅气还顾家，整天看着别人各种这个幸福和满足，自己要是不晒呢，会不会被人瞧不起呀？你说这压力能不大吗？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去和别人比较，那些非晒自己这个什么幸福生活的少看拉黑，多关注几个文联主席，有诗意又贴身醒脑， 今天洗完脚，明天去爬山，多朴实的生活，哪有什么压力。好，欢迎下载蜻蜓 FM， 每天收听红起点，大梦先觉红起点，提神醒脑，明天见。